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3D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要说说这个加多宝。加多宝呢按理说现在应该非常红火的一个品牌， 对，怕上火就喝加多宝。 你要不要跟他们在这儿做宣传啊？不过他也不在乎你再帮他多宣传宣传，因为最近呢摊上大事儿，很多网友说表示再也不买了。 对，火降不下去 了。你别看他赞助了什么好声音啊，好像是吧， 对， 还有什么各种就很火的综艺节目都是被他冠名。为什么不买呢？就因为他跟作业本也是网络一个大 V， 著名神经病，874万粉丝的大 V， 他们有一个互动。 嗯， 就是最近其实他是一系列的，应该说哈，他弄了一个 感谢活动， 感谢活动，然后就包括李开复啊、作业本、刘春、任志强，还有这个陈昭华都被他 at， 然后就要多谢他们的长期支持。然后对这个作业本呢，他也是发了这么一句，怎么说来着？那一长句， 他说的是感谢你与烧烤齐名，开店就送10万罐凉茶，然后作业本也回复了说，如果开店一定进店就免费喝。 嗯， 对， 只是没定在哪天。他说反正再次留言，进店就是免费喝。好，结果就这一条微博轩然大波。 对， 我都想不到这到底是为什么，网友真的是记性好。 嗯， 2013年的时候，作业本发了这么一条微博。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拌面手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好吃。 叫好 叫好。哎呀，你看赖宁、邱少云，他其实就是拿两个咱们从小到大接受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那俩烈士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对， 你去那么调侃他太过了。 其实我还记得我学邱少云这个小学的语文课的时候那个场景，我记得是在教室里，当时我就眼里都已经眼眶湿润了，说啊，这得忍受多大的痛苦都是不能想象的。所以现在其实我看到这么他，其实如果把这两个事儿分开看，我觉得好像真的没什么，但是你真的把它连在一块儿，我就会觉得哎，加多宝这次真是选错了人了。 但是2年前发的，可能很多人像我根本就忘记了还有这么一单事儿。就当时作业本一发完这条他立刻就火了嘛，但是火是因为被骂火的。 嗯， 就说你怎么能够挑战国人底线，肆意侮辱先烈呢？那从此之后就烧烤就跟这个侮辱先烈等同于了。所以呢后来那个五岳散人也是个大 V 哈，他也被卷了进来。 嗯， 他呢也很无辜，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网友会被过分发挥联想。他发了一条叫给网友加个餐还是什么，就 那条， 就是他那天吃烧烤， 对， 正好发了个图片， 就是烧烤然后一面在那烤嘛。好，网友就说你这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其实你想说的你是要支持作业本是吧？ 对， 但是还被赣州的 共青团 的官方微博给一转，说药不能停之类的，好，结果就撕起来了。我真是搞不懂现在网上的那种论战的逻辑哈，你都不知道哪儿就来把火就给你点着了。 对，这就是互联网生态。其实这个我最早就是接触这种大 V 营销，是我在来 U-Radio 之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4A 的广告公司，然后他经常接触这种事情。他说我告诉你一个赚钱的新途径，你不是马上就要当 DJ 了吗？你就是名人了，只要你的粉丝数够了，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互联网营销的时候找你，然后这个钱赚得快快的又轻松。 然后呢， 当然他也有要求，说这种事儿你最少得有100万粉丝，就咱俩现在3-2千的粉丝，那 4000好吧，我粉丝有4000多了， 差离这个数差的远了。 哎，好，这个插个广告，可以关注我俩微博，给我们涨涨粉啊。 对，然后但是他说了，说这个可能最低一条3000，然后最高的话10几万、20几万都有。 嗯， 所以其实这个赚钱确实很容易的。 所以就加多宝，他应该纯粹他是为了商业考虑，就是营销。那我看到他转给这个陈昭华艾特他的时候，那个陈昭华就说多谢 那个如此郑重，如此有心，你是一款有温度的凉茶，北漂的互联网新兵惦记你。就你看网上那些还经常被那个杜蕾斯也转来转去的嘛， 对， 其实大家都是把它当成一场秀，就是图个乐子，当然有可能它里面是有钱的嘛，你帮他转了，但就没想到说加多宝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好像就说不住了。尤其是五月散人也加入进去之后呢，很多人就说你加多宝是犯了政治错误， 对， 甚至是你故意转发这种身上有明显的公知味儿的这种大 V， 你是不是要表达你的某些政治诉求啊，政治立场啊？ 对，但其实你看他艾特了很多人，不是所有人下面都有这么一句评语的，更多的人就只说了多年相伴，多谢有你，就极个别的人可能他们身上的这种特征和符号太明显了，或者加多宝他们这个营销策划方可能不恰巧的知道，哎，就比如说作业本他特别喜欢吃烧烤，他真的要开烧烤店，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还艾特了王晶，比如说多谢你的点赞，人生不玩游戏不失底线方能清凉，然后你觉得这话就是说的，其实你单独来看 都是俏皮话、玩笑话， 对对对，而且 不要当真，可能 很符合这个人的这个特点，对吧？这个王晶嘛，就是一 但是有的人很讨厌王晶，你跟他互动这么频密，说不定也有一些网友就不太高兴。后来跟作业本这个事儿闹大之后，加多宝他就把他原帖给删了，是吧？ 对，删掉了。那人家这么做也是对，你看我错了，那我就删了呗。然后他还出来道歉了，他还找了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官微的账号嘛，然后接受发了一个独家的道歉声明嘛，然后在里面 他找环球时报给他发道歉， 对啊对啊，环球时报的官微， 我的天哪， 微博。 环球时报给他发了吗？后来 发了呀。然后环球时报官微写了，记者今日就此向加多宝求证并追问，最终加多宝方面给出了独家回应，全文如下，就把全文发上去了。 就相当于是我给你一个料，你来采访我，而不是说把我的某些声明啊之类的搬到环球时报，那事儿可就更大了。他一家媒体不可能帮一个厂家来干这种事儿。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就觉得加多宝这个公关做的也不够漂亮。因为你如果是要道歉的话，你可以原帖你就保存在那儿嘛，你只好你或者可以在原帖之后你再发一些道歉的这些声明之类的，可能也能挽回。但是你删了就代表你是不是要去刻意的去做一些动作，就觉得不耻他这样的一个公关的手法。 没有，人家说了，人家在这个声明里说了，说由于已造成网友的不安与困惑，我们已经删除了对于作业本的多谢海报，同时向广大网友致歉，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最大程度去消除事件带来的负面和消极影响，我们将积极配合媒体做出正面引导。他也说了最后一句话，说 正面引导 对 就来了。 他说加多宝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面向国际的领导品牌，始终是以实现凉茶中国梦为最终目标，爱国爱民，尊重每一个中国人，尊重，你看我这话我都说不清了，尊重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贡献过自己力量的英雄和平民，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利用这种话题来营销。你看说的多铿锵有力，简直就是一篇檄文。 天哪，好吧，这个有的时候吧，你就觉得你没事别沾这种话题，可能还相安无事，但你一沾，你后面你就必须得花更多的篇幅去谈论这样的话题，以洗刷大家可能对你某些政治观点的一些猜测哈。但是这个说来它始终都是发生在营销界的事儿。 对， 那可能很多营销的人士他会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那我们首先呢今天要来听到一位媒体人，因为他平常也非常关注这些营销的事件，他叫做韩东岩，我们来听一下他认为这个事情扩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加多宝在传统媒体上他是一个营销的高手，但是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他就显得就比较幼稚。比如说作业本这个问题，客观的去分析这件事儿，加多宝不是故意的去亵渎革命的先烈，而是纯属一个巧合，他属于捧枪。我相信加多宝他要是知道作业本有之前的那个微博的话，他也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件事儿背后并没有过多的政治上的因素，他们并不熟悉互联网的生态，他们的策划他们的营销做得不是很好，所以说导致这次一个很大的危机，这种危机都超过他们打官司输掉。 作业本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我已经提醒过这个加多宝，我说可能会酿成疫情，你们要做好准备。但是他们反而对着这一万多的转评量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的这个策划很成功。但实际上危机已经很严重很严重的，我们都看到未来是怎么样。事实上当他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处理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删贴， 嗯， 这个会让很多保持中立的人会转头反对他们。比如说他调动了中国的这个都市报的媒体帮他们说话，调侃比如加多宝中国都市报的领导者，这点也是他们于情应对的不对。还有一点就是水军到各个微博上来之后就是骂人。哎，如果说你要是以理服人的话，说的是对的话，这个东西我们不会去反感这个水军的。但是他们确实是到哪个微博上就是骂人，这一点是确实让人家非常非常反感的。哎， 嗯， 现在很多时候就把作业本的问题，包括三天的问题，包括媒体的正面宣传问题，包括水军的骂人的问题，用一个心理学的这个词叫移情效应。 嗯， 就是很多时候是把对这些人的反感全都转移到了加多宝头上，这是加多宝没有想到的。而且他这个危机是越酿越大，包括现在和共青团的这种斗争，实际上在网上还是发酵的比较厉害的。这个事儿还没完事儿，远远没有完事儿。 好，根据这个韩先生的意见，他认为现在还没完事儿，是吧？ 嗯，对。 而且我看到更多的网友都会觉得说，从前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对这个品牌积累的良好的形象， 对， 都不再相信了。 对， 当时他们捐了一个亿，好像是吧？ 对， 地震的时候。 现在他们都表示说，这个就此结束这件事的好感，然后之后再也不买加多宝了。 但是我觉得网友可能也只是这么说说，很多时候你又觉得在舆论场上有的事儿是特别能够被人铭记的，但有的事儿又极其容易被淡忘。那如果说从单纯从这个网络营销的角度哈，也引发了我的一些好奇。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你像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或者遇到什么什么就是国际比较人道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你看到有些品牌他们的反应还是相当的迅速。所以我会觉得，即使说可能政治问题大家都知道，你做商业做营销的话最好不要碰，因为你很难避免就是被另外的一部分他可能不同意你立场的人进行攻击。 嗯，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宣扬一种普世的价值，甚至说你在中国一定是政治正确的爱国的这样一种价值观，是不是它就比较稳妥？那我们也是想听听更多的营销交界人士哈，他们在具体的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 嗯， 那遵循的一种什么样的原则。那三立化新闻之后我们再为大家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你看新闻， 我们帮你看透新闻。 只有法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法治理念的重新启蒙，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我非要把自己防丑立大半，我 这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敢想、敢问、敢言， 深度、广度、尺度。 我们以犀利定义三 D， 定义三 D。 我们用思辨突破樊篱， 破樊篱。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樊素、 春雨， 三 D。画新闻。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说哈，这个在商业营销似乎在中国也有挺多的，也不能说是禁区吧，至少你最好别碰这么一个感觉。 对， 因为你不知道网友他的那个敏感神经敏感点在哪儿。 对，其实 你不知，我就像这次这个加多宝的这个事儿，我都想不到，是吧？ 完全意料， 我就说啊，这都能让你们找起来，这真是太可怕， 惹火上身， 是。 对，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再来问一下，在微博上也是挺有名的一位互联网的营销专家，他的网名叫做万能的大熊，其实叫做宗宁哈，他是怎么样看加多宝这次事件？到底加多宝他们失误在哪儿？加多宝的微博惹上了这摊大事儿哈，可能他们自己应该也想不到。您觉得到底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我觉得核心还是做这个事儿的人比较年轻。然后这个总体上应该还是个技术失误吧，就是说他只去看了一个事情的火爆程度，就比如说有些人会抓一些网络的热词，会抓一些网络的热图，但是他没有考虑到里边存在的这种伦理问题，所以说就一下子引发了这种观点上的碰撞，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我觉得他本心上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只是他可能挑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做一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词，但这个词本身是具有很大争议的，啊，但是他的营销人员呢，可能年轻没有经验啊，我觉得是没有经验，因为这个事儿一般不会是故意拿这个事情来调侃。 就是像这种，人家可能也会觉得很难。做一本是好几年前发的一个微博，就是大家可能做一个正常的，他们都说不会去刻意有这样的一个联想，是不是他们的对手在背后煽动一帮水军，然后刻意把大家往那条路上引？ 这个事儿不会，就是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他做错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他做错的原因呢，就这个人可能还比较了解这个互联网的典故，然后呢，对做一本这个之前的这个风波，包括他虽然这个事情是之前的风波，但之后呢，做一本也是多次用这个事情来调侃。来调侃之后呢，就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一个说辞，就是一个标签儿。那然后呢，他这个营销人员呢，整理了半天呢，最后就可能就发现，哎，做一本就这一个标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引发过巨大争议嘛。他可能不知道当年有多大的争议，他只是发现说，哎，大家一提到做一本或者一说这个烧烤的事情就比较热烈，然后他就把这个提成了这个营销的重点。不知道，可能他不知道里边这个巨大的争议在哪个地方？ 嗯， 可能光平时看到别人说做一本烧烤店老板啊，想开个烧烤啊什么的，这个然后被之前的人就是反对做一本这个观点的人呢，就给翻出来。 嗯嗯，就属于功课可能做的也不够到位，经验也不是很 足。这个根子是你自己错的，就是对手竞争对手没有推波助澜，我这个不好说，但是说这个东西本身是你自己做错了嘛。 嗯，那这个案例是不是在营销案例当中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能给营销人员上堂课？您觉得能吸取什么教训？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做传播，就是说在伦理上一定要正确，逻辑要正确，伦理要正确。然后呢，伦理问题呢往往是容易我们忽略的。比如说之前呢，金山曾做过一个营销，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摆了一张图，上面画了一个这个上面拍了一个他的员工趴在那儿睡觉，旁边放了很多红牛。他说为了测试这个产品，那么这个员工已经7天7夜没有碰床了。那本来呢，他是想突出这个员工非常的努力啊，非常的拼搏。但是呢，评论是一边倒的抨击他是血汗工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就去喷这个公司啊，说你们这个太残酷了，没有人性。啊，后来呢，那么后来他们说啊，其实这个事儿是我们策划的，并不是一个真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就像今天一样，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营销，然后又一边倒的喷他们说，哎，说你们这个这不是欺骗用户嘛，是吧？你们自己瞎摆拍就说这样的事情，后来被迫没办法解释不清楚，就只好删帖了。删帖之后一星期之后，那个公司还确实去世了一个员工啊，在工位上，然后大家又把这事联系起来了，说啊，就是当年加班的人掉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伦理上没有这个没有处理好，就是他就很多时候我们去讲一个员工努力的时候，往往会说他带病工作，往往会说他坚持工作睡觉少什么的，加班 但是从伦理上讲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事儿。 嗯嗯，明白。 啊，这是我们传播很非常注意的一点。 嗯嗯。但是这个事儿恐怕不仅仅是什么伦理，它可能还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导致的，是吧？这个你们怎么注意呢？ 不要涉及政治。做营销就是 说不好，干脆就别说，是吧？ 对，你就完全不要沾，就是凡是这种有可能会带来明显两派分立的，都是我们营销需要注意的。 嗯， 包括涉及到明星，包括涉及到什么东西，包括你是不是支持韩寒啊，包括你是不是支持转基因啊，就凡是这种带有明显的立场对立的营销，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你的用户是全体用户，一旦你选择了站队，就会有一方就会叛逃。 所以就是营销者们他们在选择这些大 V 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考虑？就如果我的身上的标签太过浓重的话，可能不是很受这些厂商的青睐，会不会？ 对对对，厂商选择 KOL 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他的政治取向，考虑到他的平时在微博上的取向。如果他的取向不太符合公司调性，或者比如这个人数据太多，或者这个人争议太大，那可能厂商的不太愿意投他的广告。因为你投入他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厂商是你的资助者嘛，对吧？他资助了你，他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反感。 哎，这个宗宁讲的一段还有些干货哈，尤其是讲的最后一点，明显是能够招来他的敌人的谩骂的。那千万是不能碰不能用的。 对，其实加多宝真的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昨天也请教了我这个著名 4A 广告公司的朋友，他就说现在很多大的品牌已经不用这种网络微博营销的方式了，现在都转头去微信，可能找人写一篇只赞美这个品牌，或者把这个品牌的历史故事融在里面的文章，然后让大家去转这篇文章，然后就不会选择像可能引起大家这种网友啊或者说你的粉丝呀、这种不可控的评论的这种潜在危机的方式来做营销。他说除非是这个品牌特别指定，否则一般他们都不会这样子做。所以你看这种方式都已经是 out 的方式，过时的方式。所以说加多宝可能真的就像宗宁老师说的，他这个团队可能不太成熟，或者说年轻，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好，这个所以给营销人员给我有两个印象，就是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可能一方面你得熟悉人情，就刚才他举的金山那个例子，你要知道，你就好比我们平常日常说话的那个语言艺术也是很相关，你说出来一句话，你可能会考虑谁听了会不高兴啊，就你尽量避免让人不高兴不舒服嘛。还有一点也是新闻素养、政治素养，他这方面他得去有这个舆情的这个力，这个意识哈，这个做功课或者你长期的训练，你是慢慢能够积累这个素养的。但是呢，既然加多宝它已经成为一个营销界的非常典型的案例，那很大的一个指标就在于，你看这种网络上的、微博上的左右两派，他们是怎么骂的？这个左派的逻辑哈，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来听听司马南先生的高见。 中国的买卖人懂得一句，常说一句老话，叫和气生财，也就是做买卖呢是要争取市场份额，争取最大的这个客户群，他没有必要呢故意呢惹起争端，引起社会争议。所以按照一般的中国买卖人的这种做法呀，加多宝的这次所谓商业策划，我觉得它和一般的商业策划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策划它有意的制造起政治争端，所以我把它定义为政治碰瓷儿。碰瓷儿是北京的土话，就是故意找茬啊，故意找茬。那加多宝的这个企业，你是卖凉茶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事情上借用作业本？这样一个侮辱邱少云、赖宁烈士，在网上的多次呢，因为他的语言啊出格而被禁言，又和在网上争议很大的薛蛮子啊、李开复等人互动性很强的这么一个人来搞策划呢？所以按照我的理解，加多宝可能是有意为之，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引起争议，引起政治话题上的争议。来给自己的企业拿分儿， 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目的，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政治理念，所以呢他用自己资本的力量、市场的意志和这种政治旗号结合在一起来搞政治碰瓷。他艾特了徐小年，他向徐小年致敬的理由是要非公经济，不要非公正经济。所以呢这个企业呢，他在卖凉茶的时候他是讲口号的，单讲这一句口号，如果离开了中国的特定的意识形态的环境的话，这话本身并没有什么差错。难道我们要不公正的经济吗？哪儿也不要不公正的经济。但是在中国今天的意识形态话语环境当中，他这个说法有指向性，要刻意的强调啊非公经济。中国的宪法呀，中国的宪法原则包括十八大的决议当中啊，没有专门发展非公经济一说，国有企业是中国根本的经济制度。那么现在改来改去呢，我们现在的提法也是非公经济和国有企业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所以刻意强调非公经济，并且在这样的口号下边侮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的烈士，把他们称作烤肉，我以为这是挑战社会良知。加多宝的企业，他们努力要我们相信他们是无心之举，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根本不懂，不知道作业本的政治倾向，他们还写了声明说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把这种责任推到所谓竞争对手的头上，他们低估了读者的智商。他们这种瞪眼撒谎的检讨毫无诚意。我仔细看了他们的一些微博，特别是他们专门致谢的一群人，我根据我的观察，我的分析，我告诉读者不要轻信他们的声明，他们的声明和检讨毫无诚意。他们这种政治碰瓷在中国叫做资本公知化，也就是说拿了钱以后就对颠覆这个制度、铲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这个根，他们表现出了兴趣。他们胆儿太大了，咱北京话说叫他们胆儿太肥了，因为这于法于理于情都讲不通。 哎呀，这个司马南先生实在是太铿锵了，我真的是佩服他的阐述能力。但是呢，在微博营销专家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儿，我看司马南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左派了，他就说，加多宝本身是有他们的政治倾向，说这是政治碰瓷，他们是故意的。您相信他这套理论？ 这个没有道理。你碰瓷，他对他的好处是什么？企业是讲利益的，对不对？他没有必要说借一个事件去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那这个是很无聊的。 很扯的一个逻辑是吧？ 对，而且不可能。而且你就是他所谓的企业的政治观点，肯定是高层的政治观点。但这种营销显然就是市场部做的，就是市场部做的，还不见得是高级营销人员做的，可能还是基层营销人员在做这个简单的做图啊沟通，就是一个简单的大 V 互动和转发嘛。根本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内容在里边，所以说这个事儿肯定连高层连知道都不知道。 就说高层他可能确实不排除哈、是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但表达起来不会这么 low， 对吧？ 他不没有必要，关键是，他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去表达自己观点。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真的是希望借一些事件、营销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某些立场或者观点的企业？ 这个很少， 基 本上没有。包括很多你认为是炒作的，包括他们很多人说啊，刘强东什么和奶茶妹妹是炒作的什么，这都不太可能。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你要考虑到做这些营销的人，他都是企业的营销人员，对吧？他不是企业的老板，他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上峰的意见。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大的波澜的话，其实对他的工作是有很大影响的，啊，就等于说你犯了很大的错误。那么就是你要把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和企业的这个主体价值观是要区隔的，他只是在完成他的工作而已，他不可能说借这个工作去完成自己的这个 政治诉求，或者是完成企业的政治诉求表达，他到不了这个级别。 嗯嗯。 但是如果是更高级别的人，包括他的老板，包括他的管理层，他们是不会涉及到市场营销这个范畴的，他只会在公关出问题的时候才会站出来说话。 嗯。 他你想哪个老板会去管市场部呢？ 是，就是说这次加多宝它主要是站在很多人的一个反面，主要就是觉得革命烈士你不能够调侃嘛，是吧？但如果有些企业它做的是宣传爱国的这种情怀的这些策划活动，是不是在中国一般就不会失误？ 嗯，一样。 哦，这怎么说？爱国肯定政治正确。 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就不要涉及到和这种政治、慈善、经济这种相关的，因为你做的是个商业行为， 嗯， 对吧？ 嗯， 你鼓吹爱国也好，你鼓吹慈善也好，你鼓吹什么也好，你的核心本质是为了商业。 嗯， 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宣传必定它不会是纯洁的，就是我会怀疑你的爱国是做态，而不是说真心爱国。包括很多以慈善为噱头来宣传的，可能都会有一半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你做慈善，你就闭嘴好好做好了嘛，对吧？干嘛站出来说呢，对吧？ 嗯嗯， 你站出来说呢，其实你就是为了，就是想花点钱做慈善，就想让这些人说你们好，买你们的产品。那你这么干的话，其实不太好的。 嗯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如果我说我们真正去做这个东西，都是要规避的。 好，他就讲到呢，做商业策划的时候，有些东西，能别碰就别碰，没有办法控制，还是那个道理。但是呢，我又觉得在中国他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非常奇怪的一面。你像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政治是政治，商业是商业，我最好是划分开，是吧？这个宗宁的意思。但是你看在加多宝这个事件之后，你看到这个共青团他的那些官微，他可以说是集体发难。你除了说到赣州的那个团，这个团应该叫什么？ 团中央、 团委段团委的这个微博之后，包括浙江团省委，甚至共青团中央，他们都振臂一呼说我们要发起调查，说这个2013年作业本发的侮辱邱少云、赖宁的这个内容。您认为加多宝找他这样曾经侮辱先烈的自媒体的账号做网络营销是否合适？怎么怎么样？他就一共是列了三个问题，而且呢，很奇怪，他们就为了规避审核，团中央的微博，他们就在邱少云、赖宁、作业本和加多宝这些关键词中间呢，还加了空格。但是呢，又有另外的一些微博就显示这项所谓的青年调查被微博管理方，就是被新浪这边给删了， 给屏蔽了。 哎，所以呢，他们就气不过哈，就甚至觉得本来是A 犯错在先 ，B 呢，我就是想要去声讨，结果呢，你站方，你把我 B 的本来是觉得我可能是正义的，你把我给删了，你是不是在偏袒 A 呀？他就整个把事儿给他弄混了， 对，又把 全部搅成一团， 指向了新浪。但是后来新浪的高层也有发微博出来回应，说我们也很不容易，像之前毕福剑那个事儿，因为这个东西是在新浪发出来的，然后我们没有制止他，或者说我们没有刻意的去防止他的往外的流传，然后我们就被批评了，说我们管理内容不善，然后再这样我们可能就被关了。好，那这次这件事儿确实我们发现有危机了，有苗头了，我们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那我们把相关的事情都删掉了，那都屏蔽了，这样可能事情不扩展，然后这个事情的影响保持到最小，我们就没错了呀。但是现在我们删掉也是我们错，我们不删也是我们错，你让我们怎么办？ 这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吧，就是人家做商业的可能说，哎呀，政治我碰不得，我就赶快抽身回来。但是政治呢，有一些政客可能他就想借商业给自己增加政治资本，就自己在抽商业的水。本来民众很讨厌就是你商业抽政治的水嘛，比如说有些人在某些爱国的问题上发挥，甚至我看说他们的这个对手就弄了一个海报叫感恩邱少云，什么 红旗 飘 扬 在高地 上，丰碑英名永留存。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但是这个还不能证实是不是真的， 对， 如果是真的话，我相信很多网友应该是非常反感，我自己就非常反感这种借爱国的话题或者借一些政治话题去炒作进行你商业利益的一些的获得。但是你这方面你又看到似乎某一些的政治的力量，他们也想借商业的，因为已经在舆论场上有很大发酵的这些个问题 在为他们进行一些某些资本的积累，但是资本方又觉得你不要搞这些了，我通通回归到原本安静的样子最好。 对，或者说有人很想把这个火赶紧灭了，但是有人还怕这把火烧得不够旺，可能烧得越旺对他自己越有好处。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火到底会不会被灭，可能还真的不好说。 好，问题还是在一个，就是说既然大家都觉得各个方面哈都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可操作的空间的，那我们就必须来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它就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就包括像有一个军旅作家，我也是昨天在新闻上看到的消息，有一个叫做王树增的军旅作家，他自曝，他在一个论坛上自曝说，有一次呢跟一个电视台在做访问，当时呢那个女主持人就问到黄继光的问题，说现在网上说黄继光是假的，你作何评论？结果呢这个作家呢他当时就愤怒了，说我不跟你录了，我不玩了，我要封杀你。他说不但是真的黄继光，而且还活着，永远在我们心里活着。所以啊，他是这种信仰，他已经真的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是可能跟他生命一样重要的这个东西。可是在舆论场上，大家并不见得就每一个普通的网友他都有这么深的感情，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就所谓的你包括像邱少云，包括像黄继光，甚至包括雷锋，过去也曾被人质疑过，有人甚至觉得他们在军事课堂里面，院校里面就上那种军事课，就问到说邱少云你一直躺在那个哪哪哪， 他在那儿不动， 这个是不是不太符合生理那个特征，生理规律。 但是也有一些解释，就是说有些人的行为不能按生理规律来符合，人的意志在这个时候战胜了一切。 对对对，你看吧，但有的人他就会凭借着自己本能的一种，我受过其他方面的知识的教育，我就有我本能的一种反应，甚至是一些质疑。但是这个问题你可能在别的问题上它都不是问题，但恰恰是在烈士身上，在这些人物身上，它在中国就成了问题。那我们等会儿要聊聊这个部分哈，为什么这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还有在中国是不是这些革命烈士我们完全不能对他任何进行开玩笑的这些活动。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信息相对来说变得更加自由的这么一个社会呢，就是网上会出现了很多原来我们在光接受学校教育的那个阶段是不太可能听得到的一种所谓的质疑的声音。 对， 比如说就是邱少云的这个英雄事迹的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媒体，而且是解放军的媒体发出来的，是解放军报刊在3月29号的时候他们发过一篇整版的文章，而且是说到呢这个军校的教员在讲述邱少云的英雄事迹的时候呢，学员竟然质疑这不符合生理学的常识。 对， 这个文章呢之后呢大家就开始热烈的讨论啊。但是呢你看解放军这边，像解放军报啊，南京军区的机关报啊，他们的这个角度就说呢，你批评他违背生理学的质疑，根本呢就是这个不是所谓的追求史学公正，而是政治手段，要高度警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军人的意志是钢铁意志，打不烂，摧不垮。你看，这是不能用科学去进行衡量的一种精神。 对，而且在加多宝这个事儿出了之后，环球时报也发表了署名为单仁平的评论员文章，就说诋毁邱少云的那帮人既狂又二，全社会都要坚信羞辱邱少云和黄继光这些英雄的人在中国只是绝对的一小撮，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圈子。那他们得以发声，恰恰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舆论开放了，那他们在互联网上发出的声音和很多的网民的声音拼凑在一起，感觉好像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咄咄逼人。但是谁要是真的以为 为他们很强大，甚至讨好他们，甚至献媚就上当了。这就是在点名说加多宝，批评加多宝谄媚讨好他们。 哎，但是呢，说到现在，对于这些什么邱少云啊、黄继光的这些所谓的质疑的声音，你如果像《环球时报》的这种评论的调调哈，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是有人在质疑的，可是它并没有解决这些质疑最核心的问题。 嗯， 他们的质疑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释？是吧？ 对。 然后呢？所以你不能只是用非常情绪化的一种声音给他挡回去，就是对于。所谓真实的英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还是要平心静气的拿历史拿证据说话。就是现在它确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他们都追求个性的表达。 嗯， 本来我都没听过枪声，可能是吧，我对于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下的这些英雄们他就是比较陌生。现在他们都崇拜什么呀？崇拜什么鹿晗啊，什么吴什么凡之类的，吴亦凡是吧，就这些偶像我是可以感知得到的，就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可以人肉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课本里面学的这些模范，他们是太高大上太遥远的神。 嗯， 他们就不够鲜活，就没有到有血有肉就让我觉得很亲近这么一个地方。 有啊，以前都有电影的，你没看过吗？董存瑞炸碉堡，我那时候都是黑白片。 嗯， 那个时候每次看我， 但那是电影啊，它不是在我生活中间啊，还是离我很远啊。 对，但是我记得说到电影，就是我看过美国的一个类似的英雄电影。当然它美国电影里面它有承认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它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所以把一些可能不存在的事儿强加到一个人身上，造成了一个人的个人英雄事迹。就讲的是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岛上在打仗，然后最后有一个非常英勇的形象，就是虽然人死了，但是美国的国旗是被插在山头上飘扬的。他把整个这个事件还原成了电影，但也还原了历史真相，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做的，但是最后拿到勋章的那个人只有一个人，包括他也出席了很多活动来宣传说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做的，但是他真的是为了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来烘托这种国家需要战争的这种气氛，来让这个战争更快的打赢。但是后来他也拍了这个电影把真相还原了。可能在今天大家的质疑就是在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说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也许我们也需要这样一部电影来还原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理解他真的需要宣传，但是我们不能理解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都不能知道真相。 不是所谓真相不真相的问题，我反倒觉得它就是你用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去让人家相信，让人家去受到感染的问题。还是一个首先你得史实说话是吧，你不能够完全是那种从上而下的居高临下的一种宣传口吻。那再一个就是你到底是利用什么样的这个渠道，就现在年轻人们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让他们自动的受到感染。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面对更多的这些质疑可能更加聪明的一种办法。你不能说怀疑人家动机，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呀，他们的质疑还是存在。你尽管你再大声的骂我说我动机不纯，那怎么样，可能他的这个声音反倒更多的被你宣传之下被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会附和他们，觉得这中间会不会还可以有做得更好的一个地方哈。那要不然我们再来听资深的媒体人石飞克先生谈一谈，那现在烈士他到底在中国他属不属于可以被开玩笑的这么一个群体，如果不可以的话这又是为什么，这说明了什么。 作为本之前关于邱少云的这个玩笑本身我都已经快忘了，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这肯定是不合适的。不管邱少云这个事儿是不是经得起这个史实的检验，是不是符合史实的，但是他这玩笑肯定不合适，哪怕是个普通人他也不应该这么开。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解构构逃吧，但是事儿过去了就行了。现在加多宝肯定没想起来有这么一回事，他在商业营销策略上没太去做周全的考量，所以呢做的时候可能是有点轻率的。那这个时候那些网友们把对作为本的这种愤怒就转移到加多宝这种商业营销身上，这个也是一个无妄之灾吧。我一直以来认为一个社会容许开玩笑的这个程度就决定了这社会的自由度和包容度，这是我的一致看法。具体到对于邱少云这种事儿，甚至黄继光这种事儿，我个人觉得是要这么看，就是 他这个忌讳这种事能不能开玩笑，和我们的普世价值里面所讲到的，比如说涉及到种族、涉及到男女问题、性别问题、涉及到残疾人这一类不能开玩笑，应该是两个概念。就这一类的话是一种政治正确，是不能开玩笑，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种族、性别、这个残疾、身体残疾这一类。而邱少云、这个黄继光，甚至之前的雷锋这一类的话，更多的它不是一种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正确，而是一种传统的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架构，它是绑架在这上面的。那这一块呢，它不允许你有探讨的空间，更不能容忍你对它的质疑。它之前在做这一套意识形态宣讲的时候，它可能对事实架构本身没有做精细的甄别，直接把它拿来做了一个包装，一个可能这包装的技术比较粗糙的，甚至还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因为它绑架到意识形态叙事和意识形态宣讲当中的话，最后就成为了一个政治忌讳。这个政治忌讳，我认为是我们是现在要把它拿来做一个甄别的，就是不妨把对作业本和对加多宝的这一类质疑，把它先放一边，我们退一步，先来看一看到底邱少云、黄继光和雷锋这事经不经得起考验，对不对？经不经得起考证？事实本身，我们来考证这些事实的细节和事实的基本面，并不是对这些人、这些烈士或者说这些谋犯的一个玷污，不是一个玷污。我觉得还他的本来面目的话，这是一个好事儿。 嗯， 以后的意识形态宣讲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叙事的话，也要尽量的依托相对真实的这一类事实基本面来做这个宣讲。所以我说的是两个问题了，对吧？第一个问题要区分清楚两种不同的政治正确，一种是普世价值，我们大家都遵循的，对吧？你可以骂总统，但是不要说种族歧视话语，不要说性别歧视话语，不要说对身体残疾的这一类歧视话语，类似这个，这一类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它之前的先天不足是没有对它进行就是精细的包装。意识形态宣讲我是理解的，每个国家都会有它的意识形态宣讲，但是它必须要有精细的包装，以前是粗糙的、传统的、陈旧的、过时的。涉及到黄继光、雷锋和邱少云，对吧？这三个因为涉及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都是军方的，都是军队的。而军队系统树立这一类形象的话，他们，就是这个传统吧，是比较浓厚的，都是习惯吧，是比较悠久的。所以你要现在不能说解构，你要重新如果要还这一类细细的甄别这一类传统所依托的事实框架的话，碰到的这种反弹，这肯定会很大的。 好，就是说呢，现在不要解构，更加要做的工作呢是还原，让这些英雄人物的神性散退，让他们变成一个可亲可敬的人。他变成一个我们实实在在可以感知到的人的话，可能对于他们这个英雄的精神，大家能够理解或者能够被感染的这个机会也会更大。 对，其实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包括这种英雄主义教育本身，它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然， 但是只是现在可能，真的互联网 怎么个教育法？ 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我们的这个手段，包括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包装，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要求了。 嗯， 所以应该检讨的是我们的这个，不怀疑我们的本意，但是检讨的是方式方法。就像加多宝这个事儿一样，它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是它方式方法确实存在问题。 但是加多宝本身本意是我不要沾那些爱国的边儿，他可想不到这个爱国的这个可以被发挥成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地步哈。 对，而且我认为像团中央包括地方的这些团的干部，他完全不需要牵涉进来，因为如果加州宝真的犯了众怒，那消费者自然就会惩罚他。 没错没错，这句话说得很对，所以就反倒让人怀疑你这么着急的想要在这个事儿上表态站队，是不是说明你也想从中捞点什么哈？好，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儿。这个说到微博上面的事儿，咱也给自己微博再做个广告，搜索凤凰 U Radio 周恒宪、 王春雨 啊、 周恒宪、樊素， 就能搜到我俩的名字，帮我们涨个粉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拜拜。